向谁 见这将军英俊 井台打水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 君爷， 若望。 我师父判子难上天，十六载度日如年守熬天， 亲娘铁磨多埋怨，度日三天雪晴天，你若能把书信写，小王我与你把书传， 宝贝说你是我的丈夫太可出，你可知我的娇妹在哪边， 他们都在定州的 真，果然，果然。

可算得第一妻呀，那大侄啊，我就换来你他流水的的一心啊，看呀大大之间想他的就要转灯上，只有那恩林呐，天地天啊。